子走在陌生国度时，始终不能自控，想起了你。 这地方风景太美丽，不可以分享，有什么意义？独来独去，只想找到自己，而真实的自己就是不能失去你。 我一个人走 天涯海角里继续走， 你会不明白我感受， 不是要自由， 只要握你的手， 相信相爱多年后，你为我守候，你没有停留。 何谓长相厮守， 你好吗？ 想没有你在左右，面对现实一无所有。 可惜当天放开你的手，再不能回头。 Thank you.

出当年泪光。 如中月光洒在心上，月下的你不复当年模样。太多的伤难诉衷肠，来一句当知己都是寻常。如中月光梨花雨凉，如今的你又在谁的身旁。家乡月光深深烙在我心上，却留不出当年的余 是那个思念。

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王菲的《蝴蝶》这首歌呢有两个版本，那它的粤语的版本呢叫做《邮差》。而关于这首歌，一直以来都是有关于歌词的争议。相比较一些比较大众浅显的情歌，那这首《蝴蝶》的歌词呢，透露的信息好像很难让人琢磨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爱情故事？而王菲的声音还有神韵呢，就更难琢磨了。所以有人就说呀，像林夕的歌词也好，王菲的声音也好，就越难懂，越是得人喜爱。继续来听到是吴克群《什么东西》，这首歌就叫做《什么东西》，好像也是吴克群的口头禅。 我彻夜翻来覆去，想着刚才电视机，电视机里面一个专家说这是上习题。我打开电脑查询，查出他一堆道理，他教你吃饭，教你穿衣，教你说话语气。他说玩 rock 就要穿皮，嘻哈就要穿主意，却黑人说话的语气。记得家具 ABC，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？能不能够让我做我自己？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打开自己不再压抑。我几天关在家里，谁能够救我出去？王子也需要公主出现在童话故事里。结果我好不容易遇见了真命天女，她劈头第一句就问学太极，真心国家的经济，做音乐的没有出息。到底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能不能够让我做我自己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打开自己，不再压抑，能不能丢掉面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 我喜 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能不能够让我做我自己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打开自己，不再压抑。 哎，还有 什么东西？说自己爱什么东西？ 吴克群的什么东西，一直给我的感觉是吴克群写的歌好像什么都可以往里面写，就借着音乐来说一些想说的话，比如写自己啊，写将军啊，写他的女朋友啊，甚至自己的口头禅都可以写成一首歌。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来听到的是两个女生 ASOS 的十分钟的恋爱，这也是大小 S 的一首成名曲。 「いつも心に浮かんで消え」

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昨夜星辰，说到这个名字林淑荣的话，是不是很多人感觉并不是很熟悉的呢？但如果提到这首歌的名字，还有像《无言的结局》这样的老歌，你一定是耳熟能详的。这些老歌演唱者呢，就是来自于台湾的歌手林淑荣带来的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来听胡彦斌《女人不该让男人流泪》。 情这东西破碎了，总是男人的罪，就好像成了名贵红酒的杯，在你手中酝酿着迷人的醉，放下了就是你起了空杯。个人像蜗牛一样背，放手去爱的勇气能有机会，缘分常常是愿违，愿不了分是 是你骗了自己，还是骗了我？女人不该让男人流泪，谁说男人不想人情一回？谁不怕一辈子漂泊无家可归？就看你能否一起历尽雨打风吹。女人不该让男人流泪，谁说男人就不怕伤痕累累？坚强的微笑代替痛苦的狼狈。为什么人吃了就尝到受伤的滋味？ 首 KTV 点唱率很高的歌曲吧，但胡彦斌在唱着女人不该让男人流泪的时候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心里在唱着另外一首歌啊，就是好男人不该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。好啦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每到秋天的时候就会想起来，这是侯湘婷带来的秋天别来。 知道你很快有了新恋情，我有点嫉妒，有些安心。关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，那就是你。在下一个秋天来临，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有人陪你。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，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。